等待你的归期。

道走到哪里有我的梦想。不要无常有我梦山岗，许多人走过这地方止不住回头望，梦想可 Thank you.

身都不介意，爱你太快乐，横越到天边海角去摘星，一起建筑一个家，就算风雨打不需再害怕。 哭的累了，矛盾心里总是。

醉成双。美满人生，欢乐时光，大家喜洋洋。美丽的人生，欢乐的时光，我们都喜气洋洋。美丽的河山，幸福的地方，等着你来欣赏。青青芳草，欣欣正香，融合在大地上。这方向走进你的心房，嘿嘿，爱苗正在成长，爱的人人成对成双，嘿嘿，笑容挂在人人脸上，大家喜洋洋。 洋洋。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你是

也忧愁。时间无尽头，不要一再迁就，岁月花无忧，快乐也忧愁。时间无尽头，不要一再迁就。 翅膀背负了历经意义和每个人梦

着我心，对我眨眼睛。 的难强，会令我感情又沉重又烦厌。 每个变化有过程，我搭上你也别有爱情，氧化了我似美颜亮了干冰。每个变化有证明，我太爱你时光会移明，实验室疏散像卫星，就是酸碱碰上变得温暖，常温只合作女生心软，眼神接触心不再酸，满天转皆因脑里细胞偏转，迷恋反应只会失方寸，就如花河未必可看穿，那可真算。 You should know free, you see no free, missing it up, making what we call love, 轻眼花开，看见花开，已用气管开，只会看到花开。MOH, COH, missing it up, making what we call love, 轻眼花美，忧发了你，一句到你，我会化去悲喜。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怎么错，怎么看，怎么能，怎么叫人死心相随，还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唱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还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还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

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是不是你。旅行漫无目的，累积的里程想留给你登记，工作抵抗空虚，饭局到酒局累到没力气，相亲在 CBD， 你爱逛的香水开了西餐厅，戒烟锻炼身体，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若不在仍有爱是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这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彼此过得就像是空位。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水长 甜蜜。恭喜发财，大吉大利，心想事成，工作顺利，祝你年年平安如意，好运永远伴随着你。又是一年新春到，花坛在对我笑，烦恼忧愁都忘掉，自由自在乐逍遥。见人说声新年好，幸福生活多美妙，祝愿大家步步高，健康快乐为你绕。恭喜发财，大吉大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你天天幸福快乐，笑口常开，爱情甜蜜。恭喜发财，大吉大利，心想事成，工作顺利，祝你年年平安如意，好运永远伴随着你。见面说声新年好，幸福生活多美妙，大家步步高，健康快乐为你高。恭喜发财，大吉大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你天天幸福快乐，笑口常开，爱情甜蜜。恭喜发财，大吉大利，日常工作顺利，祝你年年平安如意，好运永远伴随着你。恭喜发财，大吉大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你天天幸福快乐，笑口常开，爱情甜蜜。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女低音歌手韩熙，祝大家新春快乐，鸡年好运连连，惊喜。